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古典也流行。2018年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2点到3点，凌晨3点到4点，古典也流行依然和你相会在 FM 97.4。音乐的世界如此丰富，和我一起聆听日升日落，云卷云舒吧。我是古月，欢迎收听。听到这段音乐就觉得心情大好呀，欢迎收听古典也流行，我是你的好朋友古月。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二天，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假期休闲的方式有许多，无论你是在外出游还是宅在家里，那音乐绝对是你的最佳陪伴。所以呢，在今天的古典也流行中呢，就让我们跟随音乐出游。相信大家都很熟悉，这是007的音乐。你可能会说，不是音乐带我们出游吗？怎么说到了007呢？哎，别急，007呢是一系列的谍战电影，我们都知道。而且呢，它不仅是影片的名称，更是特工 James Bond 的代号。那你知道目前为止有多少部007系列电影呢？一共24部。每一部其实007当中都有世界各地的精彩的镜头，美丽有特点的景色。所以呢，今天我想让 James Bond 带我们去看电影当中的一些经典的取景地以及当地的特色音乐，好不好呢？ The name's Bond. James Bond. My Cinero, tree blind, my steer they go, marching down the street single file, to a calypso beat all the while, they're looking for the cat that swallowed the rat, they want to show that cat the attitude of tree blind mice. 是不是音乐转换一下子真的很有假期风情呢？这是来自牙买加的音乐。牙买加位于北美洲加勒比海西北部，东隔牙买加海峡，与海地相望，北距古巴约140公里。在007系列影片当中，除了邦德的苏格兰老家，那么出镜率最长的邦德电影外景地，据说就是牙买加。 而007系列影片第一集《诺博士》，大部分场景都是在这里拍摄的。 The puss will get that knife for trifling with tree blind mice. So beware, tree blind mice. Watch your step, tree blind mice. Deadly mice, tree blind mice. Where they go, tree blind mice. What they do, tree blind mice. Body mice, tree blind mice. 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有着牙买加味道的歌曲呢，叫做《黄金海中的女神》，也是选自第一部《007诺博士》当中的音乐。在这部影片当中有大量的牙买加的场景，像比如说第一位邦女郎乌苏拉·安德斯从海面上的场景呢，就是出自牙买加的海滩，而现在这片海滩呢，则以 James Bond 来命名。牙买加在邦德系列影片当中出现的镜头不只是第一部，它其实最吸引邦德影迷的地方是黄金眼庄园。没错，你猜对了，这个庄园出现在邦德系列电影《黄金眼》中，而且呢，牙买加还有007的作者伊恩·弗莱明的故居，现在呢属于一座富丽堂皇的精品酒店，还提供一流的服务、客房、美食以及户外活动。不过最重要的是，酒店里依然陈列着弗莱明的写字台和打字机，他也正是在这里构思了邦德小说的大部分内容。吉他和鼓的节奏一听就是牙买加的风格，你不禁想象着头戴花环在海边跳舞的场景。我们现在听到的音乐同样选自《007诺博士》当中由 Martin Norman 所作曲的牙买加摇滚。加勒比岛国牙买加有着灿烂的阳光、连绵的海滩和蔚蓝的海水，一向呢也是游客们喜爱的旅游地。刚才也说了，在牙买加有伊恩·弗莱明的故居，他在那里也构思了大部分邦德小说当中的内容。第一部《007诺博士》上映时间是1962年10月5号，故事讲述 James Bond 奉命前往加勒比海调查情报员的死因，并且在当地渔民以及 CIA 情报员的协助下破坏了神秘岛实验室的故事。 Down Kingston Town, you know, all the people go jump up. Waving arms about, weaving in and out, it's so easy to jump up. 这么听起来，第一部007整个的电影当中的音乐好像都有一种度假氛围似的。那这一首也是选自这部电影当中，叫做《跳吧，跳起来》。你觉得这些音乐怎么听起来有点旧旧的？其实这是1962年的电影原声唱片呀，所以听起来的声音还是当年的那种氛围，我很喜欢。电影真的是综合艺术，它可以通过影像把当时的情景留下来，还有音乐可以感受到当时的音乐风景。那么牙买加的今天呢？ 他是 Bob Marley， 他是雷鬼乐的代表人物，带动了雷鬼音乐的流行。可能很多朋友会问，雷鬼音乐这是什么音乐？它其实是牙买加的一种流行音乐，产生于上世纪60年代，而现在雷鬼乐已经成为了欧美摇滚乐主流的一种重要的题材了。牙买加在1968年左右形成了雷鬼音乐，但是因为在60年代，美国音乐工程师兴起和引导一种音乐表现方式，一部分音乐工程师呢，因此想要走出来吸取灵感，其中有一些来到了牙买加。而牙买加本来呢，就有一些歌唱的歌手艺人存在，所以一直有一股民谣气息在酝酿着。其实这一点我倒是觉得，像巴西的波萨诺瓦也是这种方式来形成的。当时呢，牙买加的乐手根据广播中听到的快节奏的 R&B 发展成为了属于自己的 R&B 音乐。而说到雷鬼这个名字，事实上呢，它是来自于牙买加的某个街道的名称，意思是指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琐琐碎碎的事情。那这里呢，我们听到的是 Bob Marley 他的经典作品《出埃及记》。 Bob Marley 跟他的乐团是雷鬼音乐的鼻祖，跟随着电影配乐成功流传到了美国，逐渐影响了很多白人乐手，以及在摇滚以及 Hip Hop 音乐当中经常可以发现雷鬼音乐的踪迹。今天是 James Bond 带我们去旅行，从第一集的诺博士说到了牙买加音乐。刚才也说到，其实 James Bond 第一集诺博士作曲者是 Martin Norman， 其实以前也讲过这个故事，关于 Martin Norman 与 John Barry 的故事。其实我们也听得出 Martin Norman 与 John Barry 的作曲风格差异很大。第一部的邦德配乐者原来签订的就是 Martin Norman， 但是呢 John Barry 的朋友邀请他呢为这部配乐补强一下。什么叫补强一下呀？就是导演呀，或者制作方啊，可能对 Martin Norman 的有一些音乐不够满意。于是呢 John Barry 花了整个周末的时间改写了一首新的主题音乐。 John Barry 呢以为这个音乐只会当成主题片头，但后来进了戏院才发现整部电影呢到处都可以听到这个主题。而他呢当时发现没有被事先告知，甚至也没有挂名作者，他自然打电话向制片人抗议一番。不过制片人告诉他，先别这么生气，他们已经决定把所有的邦德电影的续集都交给 John Barry 来配乐了。所以直到今天，007的这个主题到底由谁创作的还是在争议当中。 From Russia with love I fly to you, much wiser since my goodbye to you. I've traveled the worldRussia with love. I've seen places, faces, and smile for a moment. But oh, you haunted me so. Still my tongue tied, young pride would not let my love for you show. In case you'd say no, to Russia I flew. But there and then I suddenly knew you'd care again. My running around is through. I fly to you from Russia with love。 这段有着上个世纪的浪漫爱情歌曲，出自第二部007，来自俄罗斯的爱。当时当美国生活杂志刊登出了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最喜欢的书，而伊恩弗莱明的小说俄罗斯的情书位列第九名时，第二部007电影的选择便不再有争议。这部来自俄罗斯的爱虽然取名叫来自俄罗斯的爱，其实这是指帮女郎，而故事的背景发生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邦德的任务是要到伊斯坦布尔夺取一个价值连城的苏联解衣密码器。这部影片在1963年上演，作曲依然是 John Barry 与 Martin Norman 联合制作。而我们现在听到的浪漫曲调已经有 John Barry 后期作品当中的浪漫情怀在里面了。在影片当中这一段的出现是邦德与邦女郎产生感情时收音机里悠悠传出的情歌，音乐中有暗暗的情愫，还有一种异国情调。坦布尔是一个同时跨越欧亚两大洲的名城，位于土耳其西北部马尔马拉地区，而位于黑海和马尔马拉海之间的博斯普鲁斯海峡以及金角湾横贯其中。提到的牙买加一样，伊斯坦布尔其实也并不是在007影片当中只出现过这一部电影当中的场景，像《黑日危机》《天降杀机》开头的动作场景都是在这里拍摄的。而我们这里听到的是土耳其的民间传统音乐库尔德。 伊斯坦布尔作为古代三大帝国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以及奥斯曼帝国的首都，保留了辉煌的历史遗产，也是土耳其人民所值得骄傲的。伊斯坦布尔却是由于丰富多彩的文化遗迹使得游客着迷，他所拥有的博物馆、教堂、清真寺、宫殿、大巴扎以及美妙的自然风光都会让人流连忘返。夕阳西下时，矗立在博斯普鲁斯海边，当看到对岸的窗户在落日余晖的映照下射出点点的橘红，这时你就会深深理解了若干世纪前人们为何选择这样一个非凡的地方，也会由衷的感叹伊斯坦布尔真的是很美丽的城市。他是索奈尔·塞勒卡·巴达耶，是土耳其流行歌手和词曲作家。他是一位非常有才华的艺术家，而他在上大学的时候就有两个专业，学习设计以及古典吉他专业。而我们现在听到的虽然是土耳其流行音乐，而刚才听到的库尔德则是土耳其的传统音乐。而说到土耳其音乐，大致可以分为古典音乐和民间音乐两大类，这些都是传统的。古典音乐的种类就很多了，包括宫廷艺术音乐、宗教音乐，还有奥斯曼军乐。而民间音乐呢，则由于地理和历史的原因，有着多种丰富多彩的地方特色。所以土耳其音乐是非常形式多样的，也是非常精深博大的。说回到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位歌手索奈尔·塞勒卡·巴达耶，他的音乐其实也融合了土耳其的多种音乐风格，这种节奏当然也不是其他国家的流行音乐所具备的。在这首歌曲中，索奈尔的吉他全部都是自己演奏的，而中间的一段特色音乐还有土耳其的小提琴来演奏。 Sarmadan ya buna var mı müsaaden? Hiç durmadan, yorulmadan seni bekleyeceğim zaten. Evime düşen birkaç saç telin olmadan ya buna var mı müsaaden? 这里是古典与流行，我是古月。今天我们跟随着007，随着音乐去旅行。而这首土耳其的当代流行歌曲，也让你感受到了异域风情了吗？古典流行的上半时段先到这里，下半时段我们继续随着音乐去出游吧。古月和你一会儿见。

海风掀开厚重的面纱，梦和初心的队伍从脚下开拔，一条长路越走越宽阔，希望的田野开满了鲜花，古老的大地重生崭新的神话，诗和远方的目标还没有到达，千秋大业越来越壮丽，春天的故事传遍了天涯， 古典也流行。2018年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2点到3点，凌晨3点到4点，古典也流行依然和你相会在 FM97.4。 音乐的世界如此丰富，和我一起聆听日升日落，云卷云舒吧。我是古月，欢迎收听。他1962年10月5号出生于英国，他毕业于牛津大学，精通四国语言。他蓝眼睛，他冷酷多情，他机智勇敢，善于射击、飞刀、滑雪和搏击。他就是 The name's Bond, James Bond。 My name is Bond. James Bond. My name is Bond. Bond. James Bond. My name is Bond. James Bond. My name is Bond. James Bond. Yes, my name is Bond. James Bond. Oh, by the way, we haven't been properly introduced to me. My name is Bond. James Bond. Bond. James Bond. Bond, James Bond. Name's Bond. James Bond. Bond. James Bond. Bond. James Bond. Bond. James Bond. The name's Bond. James Bond. 24部系列，6人007。 收听古典也流行，我是你的好朋友古月。今天 James Bond 带我们去旅行。电影《007幽灵党》的一开始，在墨西哥城亡灵节游行中， James Bond 正在追踪嫌疑人。跟着 James Bond 的电影来旅行，这里我们来到了墨西哥城。墨西哥城不仅是墨西哥的首都，也是墨西哥最大的城市，建筑、楼宇、历史古迹、博物馆、宫殿、纪念碑、商场、政府大楼，在墨西哥城应有尽有。墨西哥城位于墨西哥高原南部的特斯科科湖的湖基平原上，海拔2240米。多年来，市区的面积不断扩大，并向周围的墨西哥州扩展，形成了众多的卫星城镇。墨西哥城位于被称为墨西哥谷盆地地区的中央，这里也是美洲人口最多的都市区，也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都市区。这段开始音乐有着紧张、密集、悬疑的感觉，作曲者是托马斯·纽曼。24部007幽灵党，它的配乐部分其实分成三个部分，总体的原创配乐是托马斯·纽曼，而其中的主题歌是 Sam Smith。 另外一部分呢，还有一段就是音乐的歌型，就是影片的一开头，墨西哥城的亡灵节。电影的一开头是以墨西哥亡灵节为背景，还有就是一段古典的音乐，打击乐一下就让人紧张激动起来。而这段音乐的演奏是非常有个性的，他们是 Tambago 打击乐团。其实 Tambago 打击乐团非常有名，他们是墨西哥的知名打击乐团，在1993年成立，三度提名了格莱美奖，而且在墨西哥以及世界各地获奖无数。来听吧。开始的部分，托马斯·纽曼配器融合了 Tambago 打击乐团的鼓点。看到很多朋友留言，有人说每次听到这个音乐就想到丹尼尔·克雷格在墨西哥城亡灵节上那俨然移动的身影。还有朋友说开头这段鼓点太抓人了，配合主题真的是带出了超棒的气势。 Tambago 打击乐团在影片中出现，还有一段也是在开始的部分，丹尼尔·克雷格扮演的 James Bond 炸毁了墨西哥城的一座楼，这时他走入人群，出现的就是这一段鼓点。 也流行。 我想说到墨西哥亡灵节，很多朋友都不会陌生，因为在去年还上演了一部动画片，那就是《寻梦环游记》。亡灵节起源于古老墨西哥土著印第安文化，古墨西哥的印第安人每年都会对亡灵进行祭祀，时间是每年的11月1号到2号举行亡灵节。所以亡灵节的传统在墨西哥一直都有，但是亡灵节的游行其实在之前并没有。在2016年，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市政府受到了007幽灵党的启发，当时决定从2016年开始举办亡灵节游行，将原本只存在于电影情节里的桥段搬到现实世界。还记得在当时举行过一个发布会，墨西哥市政府呢介绍到，在现实中呢，以前亡灵节并没有这种游行，但是现在呢，政府根据电影《007》的电影，让游行呢在亡灵节真实登场。这种新的游行呢，将列入墨西哥城举行一直到11月2号的一系列的相关活动中。再说说这种传统。古代的墨西哥呢，在每年收获的季节，人们都会举行宗教仪式，以祈祷来年继续有好收成。他们呼唤已经逝去的先人，希望他们从另一个世界回到自己身边，保佑自己和家人的平安。而人们呢，在这一天会在先人的坟墓到自己的家的路上铺满了鲜花，并且在家中呢摆上祭台，供奉上先人生前喜爱的食品。人们相信只要亡灵得到了满足，就会给整个家族带来好运。所以墨西哥的亡灵节呢，有点类似于我们的清明节，但是这并不是一个悲伤的节日，而是一个在欢乐中寄托他们对已故亲人的思念和祝福又充满色彩的节日。所以我们会在电影《寻梦环游记》中听到这些欢乐的歌声。来吧，来听一段电影《Coco》《寻梦环游记》当中的另一个版本的《Remember Me》。 Remember me, though I have to say goodbye. Remember me, don't let it make you cry. For even if I'm far away, I hold you in my heart. I sing a secret song to you each night we are apart. Remember me, though I have to travel far. Remember me, each time you hear a sad guitar. Know that I'm with you the only way that I can be. Until you ring my arms again.Remember me. Secret song to you each night we are apart. Remember me, though I have to travel far. Remember me, each time you hear a sad guitar. Know that I'm with you the only way that I can be. 是你也在歌声中感受到这种气氛呢？亡灵节的欢快气氛很大程度上源于古代墨西哥印第安土著居民对死亡的独特态度。在他们看来，死亡并不是生命的终点，亡魂会往另一个幸福世界享受新生命的开始。所以墨西哥人不会用悲伤的态度来面对死亡，反而会庆祝一个生命周期的完成。来听吧，选自《寻梦环游记》中另外一段他们的曾曾祖母来唱的这首歌，叫做《哭泣的女人》。 a ver si te divisaba. Me sube al pino más alto, llorona, a ver si te divisaba. Como el pino era tierno, llorona, al verme llorar lloraba. Como el pino era tierno, llorona, al verme llorar lloraba. La pena y la que no es pena, llorona, todo es pena para mí. La pena y la que no es pena, llorona, todo es pena para mí. Ayer lloraba por verte, llorona, hoy lloro porque te vi. Ayer lloraba por verte, llorona, hoy lloro porque te vi. Llorona, llorona, llorona de azul celeste. Ay de mí, llorona, llorona, llorona de azul celeste. Y aunque la vida me cueste, llorona, no dejaré de quererte. Y aunque la vida me cueste, llorona, no dejaré de quererte. 哭泣的女人，选择电影《寻梦环游记》。 这里是古典也流行，今天呢，我们根据007的系列电影来环游世界。刚才呢，去过了墨西哥城，选择他的007幽灵党。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到007的电影系列的第三部《金手指》中来看一看。 A cold finger beckons you to enter his web of sin. But don't go in. Golden words he will pour in your ear, but his lies can't disguise what you feel.Kiss of death from Mr. Goldfinger. Pretty girl, beware of this heart of gold. This heart is cold. He loves only gold, only gold. He loves gold. He loves only gold, only gold. He loves gold. I love the classics. 我们刚刚听到的就是007系列的第三部电影《金手指》的主题歌。这一部讲述了世界各国突然出现大量黄金流失现象， James Bond 受命挽救黄金，阻止幕后黑手金手指阴谋的故事。这部影片在1964年上映。那在今天节目最后呢，我要说到的007去的地方就是伦敦。 其实几乎每部 James Bond 系列的电影都会在伦敦拍摄外景，而且伦敦城外也坐落着最著名的007影片的外景地。下面要说的是斯托克公园，是一家历史悠久的大酒店，拥有着传奇大师哈里·科尔特设计的经典高尔夫球场。在影片《金手指》中，他在这里骗过了金手指，上演著名的精彩对决。而且在这个酒吧还有詹姆斯·邦德酒吧，上面贴满了原版拍摄的剧本和剧照，还可以点一杯詹姆斯·邦德最喜欢的酒，摇一摇，不要搅拌。时间到，今天的古典流趣到这里了，时间真的很紧张。我们今天听着邦德的音乐周游世界各地，古乐感谢你的收听，欢迎收听下面的和你一起唱，也祝愿你假日愉快。 北京园博园变身戏曲的天堂，音乐的海洋，在这里传统与现代交融，东方与西方碰撞，戏曲与交响乐联袂亮相。